下，任城王、鄄城王二位王爷已奉旨从封地赶来邺城，现在铜雀台下候旨， 吩咐所办之物。 陛下所要之物都预备下了。 事关重大，不可稍有疏漏，宣朝章朝旨登台觐见 遵旨。朝章朝旨登台觐见呐。 领旨。 当哪 儿更 为东而反西，当当当火一呼啊，而复无存。 臣参见陛下， 平身赐座。 谢陛。 陛下， 王莽， 陛下传旨，命我御此剑接送返京， 是不是我们哥俩哪里又不顺您的心了？ 自问自解，朕自丹期以来国事繁忙，你二人又舍奉他乡，使我终日思念不已。今日会宴铜雀台，召你们二人回来，你我兄弟收谈一句，共叙手足之情。 陛下有此雅兴，臣自当奉陪，只是陛下棋艺高超，臣自当不仁。 三弟，你别胆小说瞎话了，那次下棋他不总是输给你吗？ 自问沙场永无过人，棋品也当如此。 不，曹彰乃是一骑无锋只晓得冲锋陷阵，不精通这些琴棋书画。嘿，还是叫三弟对付你吧。 棋局取来，三弟只黑还是本， 小弟一向西本厌黑。 日次，问兄要先行一步， 了三弟琴。 Thank you. 道，亦乃同袍。 不自雕礼，斗气走啊！骂人心的人， 请 你撕开司马门，闯下大祸，便是服从，才落得过十余年烈士之争，百般的下场。 Ha ha ha! 当初我是你的兄长， 如今 我是君临天下威震四海的帝王。 Yeah. 到临头，你还在为他辩护殉情？好，朕就念你甘愿替死殉情的一片苦心，就请你再当一回女考官，品一品他的符文比朕的如何。只见你当年在铜雀台一问四名皆自教自负，今日还在这个铜雀台上，朕命你七步之内赋诗一首，若多一步，休怪朕治你抗命不遵的罪一柄。 御家之罪，何患无辞？ 陛下，不可如此。 你不该来呀！ 此间再不诚实，休怪朕的无凭。 此话，难道你要将亲兄弟斩尽杀绝不成？ 不能！一二三四五六，只差一步。 Thank you. 篡魔之意，罢黜曹植王位，贬谪为侯，远去封地，无有传召，不得上而金臣。子敬，这玉楼金代真是你送与甄府邸，念在手足之情，送还与你， 谢陛下。 沉重一件喜事。

这落川里面有一位女神，她名字叫什么来着？ 她是傅 C 氏的女儿，名叫傅飞。哦， 对对对，傅飞，傅飞，这个傅字还是您教我写的呢。怎么写来着？ 宝盖头啊，下面一个心字， 哎，再加一撇儿。对对对对，宝盖底下是良心的心字，再加一撇儿。嗯，这个挺好的心，加了一撇儿，像是插了把小刀子，这心里够多么难过呀！哎，这个字仿佛在哪儿还见过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跟甄夫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啊。哎，快向玉簪去了。 哎，是是是是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